改革， 改革。 有人， 有人。 买梨， 买梨。 可怜， 可怜。 祖国， 祖国。 旅行， 旅行。 旅游， 旅游。 起床， 起床。 语文， 语文。 准时， 准时。 以前， 以前。 赶忙， 赶忙。 主持， 主持。 演员， 演员。 满员， 满员。 好人， 好人。 每年， 每年。 检查， 检查。 考察， 考察。 解决， 解决。 隐瞒， 隐瞒。 理由， 理由。 选择， 选择。 水田， 水田。 脸盆， 脸盆。 海洋， 海洋。 可行， 可行。 点头， 点头。 粉红， 粉红。 表扬， 表扬。 手纹， 手纹。 土墙， 土墙。 语文改革， 语文改革。 果然很难， 果然很难。 每年检查， 每年检查。 找人打球， 找人打球。 朗读古文， 朗读古文。 赶忙解决， 赶忙解决。 两盒火柴， 两盒火柴。 准时起床， 准时起床。 旅游考察， 旅游考察。 选择理由， 选择理由。